入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同时它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地方陵墓。地宫当中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其中有4件国宝，金冠、凤冠、夜明珠和明三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历史之谜的单元当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揭秘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谈到了1955年，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建议下，经国务院的批准，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开始了对长陵的考古发掘。在这次的挖掘计划中，长陵本来是首选目标，然而工作队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最终，考古队把目标转移到了明朝第13代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也就是定陵，决定对其进行视掘。在一次意外的考察中，考古队的队长赵其昌在定陵的宝城墙上发现了一个大洞。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奈初步认定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并告知了吴晗。他们当即决定立刻上报，准备开始视掘。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者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的墓葬当中，曾经在人骨的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乎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是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朝、商朝的大规模墓葬当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迁都于殷之后，作为殷都将近300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是他们的亡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由此可知，当时还处在不封不竖的阶段。正如《礼记·禅公》所载：“古也，木而不焚，凡木而无焚， 不风不树者谓之墓。从周朝开始，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和坟头。《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坐标的重要性。孔子在3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想要祭奠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之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月方才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和悼念。其实培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后来的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来作为坟头封土的起源。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它的布局和建筑形式趋向于定式，封土都采取保城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是保城保顶，它的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为一个圆顶。城墙上设有垛口和女墙，就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为保城，高出的圆顶呢称为保顶。这种保城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的气氛。明朝13陵当中的保城形制，景、玉、茂、泰、康、昭、庆、德8陵，明楼下面是祭设劝动，劝动后面又设月牙城，月牙城的后壁也就是琉璃屏。而长陵和县陵这两座陵寝的明楼下面虽然设有劝动，但是其后面却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屏。尽管这10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保城不是伪装的话，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是在琉璃屏之前。除了司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陵、定陵2陵的明楼之下既无劝动，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屏，它的形制明显告诉研究者，它的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牢固起见，未在明楼底下设劝动。既然没有劝动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无论如何，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是直冲着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的地方，而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1956年5月18日的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宝城内侧，也就是与城砖脱陷之处相对应的地方，做出了掀开一条探沟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写 T1， 表示第一道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这个计划的产生主要是陵园之外是一片荒野，从保护陵园的安全来考虑，才越过城墙在园内开沟。第二天清晨，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副队长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还带来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向他们简单说明了发掘定陵的目的和操作规定，并要求在未打开地下宫殿之前保守秘密。 这番话使得本来就对皇陵十分敬畏的民工，他们心中又蒙上一层神秘的阴影。上午七点整，38名民工和发掘队员到齐，被分成了3队。昭陵村的刘怀珠、玉陵村的许崇仪、黄泉村的郝喜文分任队长。3队民工手拿铁锨和镐头列队而立。县陵村32岁的队员王启发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民工队的大队长，分管3队的挖土、担土和运输等等工作。而赵启昌则拿起了照相机，拍下了动工前的第一张照片。白万玉一声令下，开始。王启发一马当先，弯腰扬臂挖下了第一锹土。于是这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以研究为目的，有组织主动的用考古学方法对皇陵的科学发掘正式动工了。应当说，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新中国考古史的日子，公元1956年5月19日。按照绳子做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挖了下去，再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虽然是第一次动工，但是民工们却记住了白万玉老人的嘱咐：我们不是搞建筑工程，也不是挖水库建大坝，不要求速度，而是需要细致的观察和小心的操作。民工们尽管对考古学一窍不通，更没听说过用科学考古的方法来发掘皇陵，在他们心中，只有孙殿英那样的军阀和程老六那样的土匪夜间盗墓的模糊形象。但是面前的情况却让他们感到这项工程与众不同。每装进一筐土都要经过仔细的检查，而且时常把地面挖开，用小铲子一点点的刮，寻找可疑痕迹。干这种活儿还闻所未闻。赵启昌和白万玉在工地四周密切注视着民工们的操作，几乎每挖出一筐土，白万玉都要仔细地观察和辨别土质的变化。2个小时之后，探沟已经挖了3米多宽、1米多深，堡城内侧1.5米处露出了一块砌在堡城城墙上不大的石条。这时，有个民工突然大喊了一声：“石条上有字！”大家顿时闻声而来，围住了这块石条。赵启昌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了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启昌找来了毛刷，蹲下身，轻轻地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奇迹出现了，石条上露出了3个雕刻粗浅的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两个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赵启昌几乎要把脸贴在石条上，他像是对大家，也像在自言自语。他说：“没错，没错，是隧道门3个字。”白万玉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随声附和：“对，对，是隧道门。”民工们望着他们俩大喊大叫的兴奋神态，弄不清楚隧道门3字的真正含义。但是从两张涨红了的笑脸当中，却预感到这是一个成功的起点。一阵兴奋过后，两位队长却对着石条呆愣了起来，心中都在琢磨着这个石条的来历和用意。赵启昌仔细地端详着这3个刻字，白万玉则不声不响地蹲在一旁抽着烟。石碑的字体刻痕较浅，也不大工整，不像是营建墓葬所特有的定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3个字呢？会不会是当初故意制造的假象，也迷惑盗墓的后人？民间曾经流传说皇帝墓中有迷路石之说，而这块刻石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迷路石呢？赵启昌想着，似乎觉得这种推断不可能，因为陵墓建成之后要派重兵把守，那个时候的皇帝和大臣是断然不相信会有人盗墓的，更不可能预见几百年之后将被当作研究对象来发掘。迷路石一说不可能成立，那么这3个粗糙的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回顾史料，赵启昌和白万玉做着这样的推断：自万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90年定陵建成，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皇帝死去，前后经过了30年的漫长岁月。地下宫殿建成之后，必然要用土封存起来，等待皇帝死去入葬时再开启墓道门。但是皇帝的死期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死去就需要立刻打开，等待着皇帝的棺椁入葬，而这个工作是由工部来主管。如果找不到入口，延误了葬期，迎陵工匠必遭杀身之祸。而经过长年累月的尘封土埋，入口一定难以寻找了，这就需要人们在入口的某个部位做上一个标记，以备急需。赵启昌想着，转过身来看着白万玉，轻轻地说：我看这石条砌在宝城这不正不中的地方，会不会是当年建陵工匠偷偷留下的呢？白万玉点点头说：我也在想，这石上的字很可能是工部指使人或者工匠偷偷留下的，因为皇帝死后入葬的日期要礼部决定，一旦日期定下而工部打不开地宫，从工部尚书郎死到工匠都要问罪，所以才在这里留下记号。看来这里是通往地宫的隧道，已经不成问题了。英雄所见略同，两人相视会心地笑了起来。白万玉留在工地指挥着民工继续发掘，赵启昌立即回京向夏奈汇报发现隧道门石条的经过和他们的判断。夏奈静静地听着，最后点点头说：我看这种推想是成立的，看来你们两位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了。随后夏奈和吴涵先后来到工地，详细地看过隧道门三个刻字之后，也一致认为这里就是地下悬宫隧道的入口。果然未出所料，十几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 4.2 米处深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条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长。这条隧道的出现证实了当年皇帝的棺椁是从这里入葬的推断，隧道门三个字正对着这条隧道的中心部位，后来发掘人员称这条隧道为砖隧道。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进入七月份，天空开始不断的下起雨来，发掘工作只得根据天气状况时进时停。自宝城内挖开第一道探沟以后，工作进展得极为顺利，民工们将填土砖石一筐筐地运出，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清理完成。在隧道门刻石的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大城砖垒起的大门。事实证明了最早发现的那个塌陷的缺口，就是大门外侧上面的边缘，也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座大门。帝后棺椁入葬之后，大门就被用城砖巧妙地堵死，磨砖对缝和城墙别无两样。当年的君臣工匠怎么也不会想到，数百年之后，这精心伪装终究未能瞒过考古工作者的眼睛。遗憾的是，门外是荒郊野地，如果挖开这个通道，将无法保证陵内的安全。发掘人员没有将此门拆通。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看似重要的考虑，才使得埋葬在城墙券门里边的一块对发掘工作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小石碣未被发现， 使得挖掘工作走了一条弯路。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那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碣，从工作队的眼皮子底下逃脱了。石碣清清楚楚地刻着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趁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34丈2尺，是金刚墙前皮。这段文则可谓是打开地宫的第一把钥匙，它至少告诉人们两个主题，一是从石碣本身所处的位置往城墙里侧再掘进一丈的距离，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隧道，再就是说明此处在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这块石碣直到地宫打开之后做彻底清理现场和修复陵园时才被从墙中拆出，这个天赐的良机没有被及时抓住，发掘人员在以后的探索当中陷入困惑与迷途已是无法避免的了。而随之发生的一连串近似荒唐的闹剧似乎也不是意外之事了。大门之内的砖隧道尽管明显地伸向明楼之后，但是离着明楼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为了减少出土量和保护园内的古松，考古队决定隔开一段距离，在第一道探沟的延长线上，也就是明楼之后再开第二条探沟。7月6号，第二道探沟破土动工。为了加速发掘速度，由人工挑土改为滑车吊土。一个多月之后，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迹象和线索，甚至连砖隧道的痕迹也丢失了，眼前只有一条6米宽7米深20多米长的深沟。望着面前的情况，发掘人员都在心里头打起了小鼓，并且渐渐对这个做法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工作热情也急剧下降。身为工作队队长的赵其昌，除了在探沟边来回勘察外，就是扎在宿舍里头翻阅史料，大家再也见不到他平时大喊大叫谈笑风生的形象，只有白万玉老人每天蹲在探沟边和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抽着旱烟，似乎对在此处的发掘胸有成竹。然而在打开地宫之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才道出了他的真情。眼望着大军受挫，如果我这个老将再稳不住脚，必定溃败无疑。其实我的心里也和大家一样在犯嘀咕，真不愧为久经沙场的老将，白万玉老人在不久之后出现的骚乱中更加显示了他的谋略与才华。在发掘队陷入困境之时，有几位关心发掘工作的老前辈来到现场，在探沟边转悠一番后找到了赵其昌和白万玉。有一位专家指着自己的头顶说，你们挖得太浅了，才挖到脑瓜皮就想找到地下宫殿，简直是妄想。赵其昌望着他自得的样子没做任何表示，他心里清楚，专家越出专业半步就不见得再是专家了，他们的话不过表示一种愿望和心情，或者说关怀罢了。面对这种种好心和关照，对这些专家的谆谆的教导，赵启昌只有无可奈何的苦笑，夏奈则在边上缄口不语。早在寻找地宫隧道入口的时候，也有些关心发掘的人曾力主从明楼前面的15宫处开始下挖，穿过明楼的底层直通宝顶的下方。有些是领导学者和长辈，一片热忱，但是考古学自有其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任何没有根据的想象都是臆测，即使不查资料文献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定陵明楼的建造结构和其他的陵墓不同。这是一座近似封闭的石结构建筑，其自身的重量和坚固程度超过了13陵当中任何一座明楼。据史料记载，建造定陵明楼时，为了达到坚固的目的，在地基当中浇筑了铁质，整个的明楼和地下原有的岩石融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